身尚未娶妻呀。 奏禀王府，世俗妻女偏听府中非礼，不肯言催嫁，实该为官宦老夫人，只得在金莲寺不管，这非亲人，你娶妻之事有何难？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几日，老夫人命小生与小姐拜一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

信是哪里来的？ 我也不知道。 红娘大胆，像我乃贵格之女，何人大胆，竟敢用书信戏弄于我？待我禀告老夫人，打死你这小贱人！ 啊，小姐，这封信是张生来的。里边写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啊，既然您不愿意， 好吧，您把信交给我，也不用您禀告了，我去告诉老夫人去了。 啊，姑娘，你到老夫人面前告的哪个？ 我呀，就告那张胜，怕老夫人打不死那个小奴才。 姑娘，我非告诉不可。 啊，姑娘，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？ 我饶了你，你就饶了他吧。 啊，小姐，他是谁？谁是他呀？ 休得胡言，看别人伺候。 哦，您要给他写回信了，好极了。 写封回信对他言讲，我与先生乃兄妹之礼，并无别意。再若日次言语，定要禀告老夫人，连你这小贱人也有性命之忧。快去。 我不去了。 为何不去？那张先生对你是一片真情，只因老夫人悔婚，害得他好苦。你怎么也写这样的信给他呢？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吗？这封信我不送去了。 小贱人，好莫分晓。